前两天有朋友问我说，你们推荐的这牛皮凉席到底怎么样呀？天气是越来越热了，这马上又要买席子了，现在用牛皮席的家庭是挺多的，就是不知道这质量怎么样。我说啊，那您想要什么样品质的牛皮席呢？朋友说，首先必须是真皮的，第二呢要打理简单方便的，第三呢要健康安全的，这第四啊要价格接地气的。我说那打我们4007106108的热线吧，你的要求一点也不过分。 是的，2018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的预售活动正式开始了。如果说您想要买席子的，又或者啊您想给家里人换一床好席子的，今天的活动一定要关注了。来自于四川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采用的是一整张水牛皮精致而成的，没有拼接，没有味道，棕红色外观大气有范儿，像床单一样收纳简单，像皮包沙发一样打理方便。关键是今天的价格，您在外边啊肯定是享受不到的。 没错，原价8900块钱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今天官方媒体价只要2599块钱，而且订购成功还有一对价值899元的全牛皮枕套免费赠送。 是， 但因为现在正是凉席热销的季节，而我们的价格却是商城的2.9折，所以为了不扰乱市场定价，本档活动只有30床的预售席位，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商场8900，我们才2599块钱，这个价格怎么做到的？品质能保证吗？ 首先啊，这抢购时间呢是孟德兰厂家独家签约的媒体平台，而我们的合作关系呢已经有10年了，品质不好，价格不到位，也不可能合作到今天。其次呢，我们的推荐方式直接是跳过了商场专柜，没有中间商，实打实的厂家直营价格，渠道决定了优势，最后就是咱们的品质了。用一整张水牛皮裁剪包边打磨揉料，除了可以清晰的看到毛孔之外，牛的肩胛骨、牛背、牛肚、牛腿都能依稀可辨的。所以啊，一床正宗品质好的牛皮席啊，至少得几十斤以上的。 是， 建议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免费送席，上门的时候您亲自的检验。 不过呢，我相信您啊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对， 棕红色的外观，四周还有压花设计，和任何家居风格都很搭。而且啊，您还可以铺在您家的床上，哎，摸一摸，躺一躺，亲自的来感受一下那种润润的、凉凉的、滑滑的触感。而且呢，这种舒爽亲肤的触感啊，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整整几十年的享受。 对， 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2599元，带走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用上几十个夏天，每一年划算才3-50块钱。 对呀，3-50块钱，别说是牛皮席了，就是我们一次停车费、几个冰淇淋球就差不多了。但从今年开始，咱们应该为全家人的夏季睡眠做点投资。 是， 天气越来越热了，这爱人贪凉，总爱吹空调也吃不消。父母年纪大了，这关节不好，不能老是开风扇。这孩子啊，皮肤娇嫩，床上用品一定要健康安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水牛皮凉席，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的特性，即使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到26到28度的舒适温度。 是， 是全家老少都喜爱的凉席。不信啊，您就试试看，4007106108，4007106108。 那如果说用的时间长了，会不会睡得不舒服，打理很麻烦呢？啊，我们都知道啊，刚买的皮鞋可能会因为个人的脚型不同而有一些不适的磨合期。 对， 但是呢，真皮质地的产品啊，都是越用越柔软，越用越光亮的。 是， 就像水牛皮凉席一样啊，不仅使用年限越长越舒服，而且呢，每年可以从5月份一直用到10月份。 哇， 这个使用率啊，瞬间就秒杀所有凉席了。 对， 所以呢，不要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把能用上一辈子的好席子带回家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清凉舒爽，打理简单，使用年限长，全家都受益，这就是正宗的水牛皮凉席。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2018水牛皮凉席的预售活动，花2599元，不仅可以把原价8900块钱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带回家，而且还有一对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免费赠送。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张汤一急之下，甚至对汉武帝直言，是身边的人重要，还是身下的位置重要？面对张汤的咄咄逼人，汉武帝最终选择了息事宁人的大义灭亲，含泪对打过擦边球的严柱下了砍头令。就这样，张汤以他的义正辞严又除掉了一位朝中重量级政敌。可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淮南冤案朝中大臣有很多都不服，但慑于当时汉武帝的权势，他们都敢怒不敢言，多半选择的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博士狄山却是个例外，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站出来，直接指责张汤是离间骨肉，恶化宗藩关系。令人可悲的是，狄山也只是停留在发牢骚上，站在旁边发泄了两句，眼见的没有声援的就赶紧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于是成功地避免了祸从口出的悲惨结局。相对于狄山停留在嘴上，吉案是当时朝中唯一一个付诸实际行动的。吉案是西汉濮阳人，字昌儒，汉武帝时任东海太守，即为主爵都尉，以直言劝谏闻名，后来为淮阳太守，再任十年。吉案是一个不太为一般人熟知的历史人物，但是在文艺圈子里边却很有名气。譬如杜甫有诗云：“吉案匡君妾，廉颇出将贫。”又比如曾国藩曾自称：“历朝本非吉案杰，媚世又无张宇才。”可见对他们来说，吉案是一个值得作为参照的人物，他的知名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吉案是黄老思想的实践者，更是敢于直谏的名臣。汉武帝固然是位功绩显赫的明君，但其刚愎自用的性格也是尽人皆知，在他面前敢于直谏的人为数不多，吉案就是这样凤毛麟角的人物之一。我们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能够看出来吉案进谏是如何不给皇帝留面子的。当时汉武帝正在大力征召儒师，为了标榜自己推行儒家王道政治的诚心，而时常在群臣面前声言准备做仁义之事。吉案深知汉武帝的为人，就在朝堂之上嘲讽他：“陛下内心充斥着欲望，而表面上硬说要施行仁义，怎么可能真正仿效唐尧舜禹的治国之道？”搞得汉武帝是勃然大怒。退朝之后，却不料汉武帝只是私下里对人说：“太过分了，哪有像吉案这么憨直的？”但是吉案依然坚持自己的仕宦原则。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类的大臣，难道是为了让我们阿谀逢迎君主的旨意，而陷君主于不义吗？况且我已经身在官位，纵然我有爱惜身家性命的念头，也不能做出侮辱朝廷的事情来。也许呢，在汉武帝的眼里，朝廷需要这样一个特别的人，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所以他对吉安也另眼相待。也正是因为这样，嫉恶如仇的吉安自然痛恨张汤的所作所为。鉴于狄山仅凭一张嘴巴来告状的效果并不好，他这一次选择了来点实的，竟然想到了暗杀这个妙计。于是 季安找到了当时的抗击匈奴大将李希，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跪在地上请求这位大将军为民除害。可李希在战场上浑身是胆，但在暗杀张汤上却胆小如鼠，他同样也跪下，无奈地对季安说，要我去杀张汤，您先杀了我吧。话说到这个份上，季安除了叹息以外还能做什么呢？可是继狄山和季安之后，又一位勇士出现了，他以雷霆之势拔地而起，目标直指张汤，嘴里边还念念有词，拿命来。这位不怕死的勇士就是汉武帝刚从任会稽太守调入京城上任太中大夫的朱买臣。朱买臣冲冠一怒是为了老乡严助，他一到朝中听说好友冤死，咬破了手指写了四个字，血债血偿。考虑到一个人势单力孤，朱买臣还拉了同为长史的王朝和边统两名同伙，组成了长史三鸟羽。长史之一朱买臣因为攻读春秋，熟悉楚辞，得到皇上的宠幸，从侍中升为太中大夫。王朝凭着儒家学说当了右内史，两次做济南王的丞相。边通学习纵横家的思想学说，是一个性格刚强暴躁的强悍之人。三鸟羽有很多共同的特点，都有当过两千担的官，都因事贬官为丞相府长史，还有就是他们都被张汤给凌辱过，因此他们三个就如同媒婆说媒一样，一拉就拢。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三鸟羽如何战张汤的。就在三鸟羽多方面搜集证据，准备和张汤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攻防战时，一个人的出现吹响了三人帮战斗的号角。广川王刘鹏祖是汉景帝和贾夫人的儿子，本来好好的当着一方之王，但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他上书了一纸状告张汤，罪名是张汤和鲁业居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事情是这样的，御史中丞李文曾经与张汤有过节，心中怨恨，他常常不按张汤的指示办事，而且处处跟他作对，抓他的小辫子，大有把张汤往死里整的意思。面对不识时务的李文，张汤没有选择逆来顺受，而是选择了反击。于是他指使心腹鲁业居派人去告李文的状。随后的事儿出奇的顺利，李文落到了张汤手里。张汤没有再给这个死对头任何申辩的机会，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李文送上了西天。后来汉武帝问起这件事，张汤隐瞒了鲁业居的所为，说是李文的情敌告的状。最终这个冤案在汉武帝的眼皮子底下竟然来了个不了了之。成功的除掉了李文之后，张汤对鲁业居是感恩戴德。后来鲁业居病了，张汤亲自去看望他，并且替他按脚捶背。这对一向清高自傲的张汤来说，真是猪八戒背媳妇儿，头一回。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了亏心事的鲁业居不久就病了。这一病，最终的结果却是医治无效。张汤原本以为鲁业居这一走，将会死无对证，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鲁业居的弟弟出现了，又掀起了一场风波。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鲁业居不会知道，他死了，却牵连到了他的弟弟，他的弟弟成了替罪羔羊。鲁业居弟弟被抓之后，张汤急了。如果鲁业居的弟弟招了，那么他这个主谋也摆脱不了干系。可以说，他们两个现在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于是他四处活动，四处拉关系，只为把鲁业居的弟弟给营救出来。张汤办事向来谨慎，想暗中帮助他。为了不暴露目标，他明里看到鲁业居的弟弟，也假装没看见，可见城府之深。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次他是谨慎过了头了。鲁业居的弟弟在狱中眼看着救星居然对他视若不见，仿佛从来都不曾认识过一样，心中的怒火顿时烧起来了，心想，我之所以落到这种地步，完全是拜你张汤所赐。你现在倒好，居然过河拆桥，弃我于不顾。你无情啊，休怪我无义。鲁业居的弟弟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招出了李文案，是张汤和鲁业居共同搞的阴谋。汉武帝见到血书之后，怎一个震惊了得，于是马上做出了指示，查。就在汉武帝派人要把案情查个水落石出的时候，又一件事情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皇宫里边出了盗墓贼，有人偷挖了孝文帝陵园里的殉葬钱。皇陵被盗，丞相庄青鼻认为自己失职，因此很忧虑。眼看盗墓贼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于是他就约朝中的二把手张汤一同去见皇上，先主动谢罪再说。面对庄青鼻的盛情相邀，张汤想都没想就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头疼。那李文的冤案，他不头疼才怪呢。其实张汤拒绝庄青鼻，真正的目的是想扳倒丞相庄青鼻。张汤对于皇陵被盗的事情，有他自己的想法。作为堂堂一国之丞相，必须按四季巡视陵园。殉葬前被人给偷挖了，丞相脱不了干系，谢罪也是理所当然。可张汤就是张汤，敢作敢为。他不但没和庄青鼻一起进宫去汉武帝那儿谢罪，反而打起了心中的小算盘，他想借机扳倒丞相。本来现任丞相庄青鼻只是冲个位子而已，朝中大事都裁决于张汤之手，可以说张汤实际上就是朝中的一把手。但是人的权欲是没有满足的，张汤实权在握，但还不满足。他和二奶的心态是一样的，不要只做名义上的夫妻，还希望有一个正当的名分。如果庄青鼻倒了，那这个位子不是他的，还会是谁的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皇陵被盗，国人皆惊，百姓皆忧，唯独张汤暗喜。他认为他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要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对丞相庄青鼻下毒手。他甚至连给庄青鼻安排的罪名都想好了，明知故犯。 这个罪名虽然不足以置庄青迪于死地，但却足以让他丢了乌纱帽。对张汤来说，有了庄青迪的乌纱帽就足以。可张汤没料到，庄青迪的乌纱帽他还没捡到，自己的乌纱帽却丢了。就在张汤顶风作案、为所欲为的时候，三鸟羽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浮出了水面。他们隐忍多时，目的只有一个，扳倒张汤。因此，他们一出手，自然非同小可。三鸟羽经过周密的部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张汤的鹰犬田信等人，并且进行了突审。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田信等人惊慌失措，只好如实交代了张汤投机倒把、横脸聚财等事。面对三鸟羽呈上的又一份血供，这一次汉武帝愤怒了，再加上先前卢业居弟弟送上来的血供，他没有再选择沉默，直接把张汤打入了死牢，随即派赵宇审问张汤。张汤没有盼来丞相这顶乌纱帽，却等来了一副手铐。可是他并没慌，面对曾经的部下赵宇的审问，他死不认罪。他甚至还天真地认为赵宇是他的老部下，不看僧面看佛面，审不出什么来就会知难而退。可张汤错了，面对他的死不认罪，赵宇是不抛弃不放弃，最后拿出了两份血书，索性就把话挑明了。你的事儿啊，皇上都知道了，你再隐瞒也没有用。试想，你办理案件的时候，被夷灭家族的有多少人呢？如今人家告你的罪状都有证据，天子难以处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自杀，你何必做无谓的抵抗呢？不可一世的张汤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铁证如山，他终于体会到了穷途末路是什么滋味。他是万念俱灰呀，只能选择一条路，自杀。不过他在自杀之前还写了一封谢罪信，请求赵宇交给皇上。赵宇念在旧情，不忍推脱，帮张汤完成了人生中最后的愿望。可就是这封小小的谢罪信，却成了张汤反击朱买臣、三鸟羽最强有力的武器。张汤死了，汉武帝流泪了。其实他舍不得杀死张汤，但他罪行太多太大了，没办法，不处死张汤不足以堵天下人之口。手握着谢罪信的汉武帝眼泪都掉在纸上了。只见张汤的谢罪信写道：张汤没有尺寸之功，起初只当文书小吏，陛下宠幸我，让我位列三公之位，无法推卸罪责。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罪人是以朱买臣为首的长史三鸟羽。张汤的泣血之言意思不言而喻，汉武帝也很是为难。就在他犹豫的时候，张汤的母亲却将了汉武帝一军。原来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过500斤，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的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汉武帝知道之后是一顿感叹，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武帝通过不懈的努力，先后对匈奴进行了十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可一世的匈奴遭受的打击是巨大的，最后士兵少得可怜了，国力殆尽，没有实力入侵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匈奴人开始和汉朝议和。元狩六年，伊稚茶单于派使者到长安，向汉武帝提出了和亲，表示只要汉朝把公主嫁给单于，双方就不打了。面对匈奴提出的和亲要求，汉武帝也犹豫过，思索着答不答应这个问题。于是他马上召开了朝中会议，商议这件事。结果，自然出现了支持派和反对派。支持和亲的说，钱财乃身外之物，可以给匈奴一些银两以安其心，并以假冒的皇室公主嫁给单于以丧其志，安其心丧其志，使其最终堕落，如此边境再无战争也。反对和亲的说，匈奴已遭我军重创，现在已经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了，怎么能再给他们这么优厚的条件呢？他们理应向汉朝称臣，每年定期纳贡才对。万国来朝，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梦寐以求的场面。于是最终汉武帝被反对派的观点给说服了，并派出反对派的代表任昶作为使者，出使匈奴进行谈判。伊稚茶满以为任昶带了无数的金银珠宝和如花似玉的公主，哪里料到任昶开口闭口不谈和亲的事，要谈只谈招降的事。结果伊稚茶火冒三丈，当场就要给任昶来个五马分尸。好在最后伊稚茶本着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原则，只是拘留了任昶。眼看反对派遭受了挫折，支持派又开始进行了活动。博士狄山又一次大胆地第一个站在了最前沿，强烈要求和亲，并且一再强调和亲才是唯一的出路。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汉武帝本来就对匈奴扣留使者的野蛮行动很是愤怒，以他的牛脾气，恨不得立马就派兵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却哪料到，不识时务的狄山哪壶不开提哪壶。汉武帝就问他，朕派你去当一个郡的父母官，你能保证不让匈奴入侵吗？狄山就实话实说，不能。汉武帝又问，朕派你去当一个县的父母官，你能保证不让匈奴入侵吗？狄山还是实话实说，不能。汉武帝再问， 朕派你去当一个庭的父母官，你能保证不让匈奴入侵吗？能。骊山眼看汉武帝这么没完没了地问，结果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只好硬起头皮说了一句谎。骊山不会料到，就是这句只有一个字的谎言，让他走上了不归路。既然你当一个庭的父母官就能保证阻止匈奴的入侵，汉武帝也不吝啬，马上就让他到庭章去上任了。事实证明，自从骊山到达庭章以后，他的生命也就进入倒计时了。半个月后，他就死于匈奴人的铁骑之下。至此，匈奴和汉朝的和谈宣告彻底失败了。而骊山的死，汉武帝并没有马上给予匈奴人反击，原因是大将军霍去病没了。光阴荏苒，一晃三年过去了。元鼎四年，伊稚茶禅与追随霍去病的后臣也去世了，他的儿子乌维单于即位。乌维单于知道凭一己之力很难改变两国的关系，于是采取了疏远的政策，厉兵秣马，以待天时。而汉武帝也因为定南夷平南越，对匈奴进行了放纵，直到元丰元年，大汉周边小国四海臣服，汉武帝这才腾出手来，把目标再次瞄向好久都没动静的匈奴。匈奴这边的事儿一天不搞定，汉武帝心里就一天不踏实。对于他来说，数十年的打打杀杀，对匈奴的脾气已经了如指掌了。就像武侠小说里说的，只要匈奴人还有一口气在，他们就会有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就会想东山再起，就会反击。可示威之后，匈奴人还是没有动静，汉武帝就急了，又派出了一个叫郭吉的使者出使匈奴。结果郭吉这一去和人场一样，一听到招降两个字，乌维单于怒不可遏，结果把郭吉也拘留了，放在草原上看羊去了。汉武帝的第二次招降又这样不了了之了。郭吉一去匈奴，结果如同泥牛入海，毫无音讯。两次招降失败以后，汉武帝并没有灰心。元丰四年，时正值火热的夏天，王屋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再向虎山行。王屋是北地人，对匈奴人很是了解，知道他们吃软不吃硬。于是他这一去匈奴，并没有像任敞和郭吉那样仗着强大的汉朝做后盾作威作福，他以诚恳的态度和乌维单于进行了双边会晤，结果乌维单于碍于情面，这样敷衍王屋的，只要汉朝愿意和亲，他愿派太子作为人质，以显示他们的诚心诚意。王屋把乌维单于的敷衍当成了承诺，他的使命完成了，满意地回去向汉武帝报告了。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汉武帝的脸上露出了少女一般灿烂的笑容，于是杨信成了第四个出使匈奴的使者。汉武帝交给他的任务很简洁明了，和乌维单于去商谈招降的具体细则。杨信因为不肯入乡随俗，这让乌维单于很是不满意，双方开谈前的气氛就很是不融洽。 会谈一开始，杨信就来了个开门见山。大王如果想和亲，请派太子殿下到大汉去吹吹风。啊，这样太麻烦你们了，还是按老规矩，把你们的公主请到我们匈奴这里来，体验草原生活吧。如果怕公主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可以顺便带些丝绸、珠宝、紫花、土特产等东西过来。乌维单于含沙射影地提醒杨信，不要忘了以前汉朝跟他们和亲，都是汉朝派遣公主下嫁给单于，并且还附带上不菲的嫁妆。杨信说，可让太子去大汉朝，那是大王您的承诺呀。谎言和真实的区别在于，一个听的人当真了，一个说的人当真了。显然，杨信是听的那个当真了的人。这时候乌维单于反问他，是吗？我许过这样的承诺吗？直到这个时候，杨信才知道乌维单于一直在忽悠他们。他明白再多说也是徒劳了，于是来了个拂袖而去。乌维单于也不挽留，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心里却说，看你大汉朝有多少使者可以忽悠。杨信回来向汉武帝汇报了乌维单于的真实用心，但汉武帝却对乌维单于还抱有幻想，于是王乌再一次披挂上阵。乌维单于这时候为了以和亲蒙住汉朝，他继续忽悠王乌，说杨信并没有真心来谈和亲的事，他也是没有办法才说了几句气话。最后又给了王乌一个承诺，我一直敬仰大汉天子，想一睹天子的尊荣，如果有缘的话，理应当面和他商谈。王乌是典型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他再一次对巧嘴乌维单于的话信以为真了，于是又屁颠屁颠的回去向汉武帝复命。事实上，这一回汉武帝也糊涂了一次，他也对乌维单于的话深信不疑，于是他下令修建豪华公寓，只为等乌维单于亲临长安。公寓建好了，汉武帝验收合格，一切都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只等乌维单于的大驾光临了。可是汉武帝等啊等啊，就是不见乌维单于的人影。最终等来的是乌维单于代为转达的一句话，非汉朝最为尊贵的官员来请，我是不会去长安的。汉武帝没辙了，只好派陆冲国去匈奴请乌维单于入京。陆冲国怀揣着2000担的官印，累得他也够呛。乌维单于哪里料到汉武帝会这么执着，忽悠了一批使者，又来一批使者，大有绵绵不绝之势。最后没辙了，只好派出匈奴同样身为贵人的一名高级官员出使汉朝，并且美其名曰，来而无往非礼也，贵人对贵人，这次我够意思了吧。事实证明呢，匈奴的贵人果然是贵人，高贵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贵人一到长安，就受到了包括汉武帝在内的汉朝的高级待遇，但屁股还没坐稳呢，就只能躺下了。一是长途跋涉伤了身体，二是水土不服伤了身心， 匈奴的贵人刚到自己的地盘就病了，汉武帝就急了，御医们有的忙了，结果是重金赏请天下名医，但贵人却不给面子，连挥手的多余动作都没有，就死了。汉武帝摇头叹息之余，为了消除误会和不良影响，只好又派陆冲国出使匈奴。陆冲国这一次的盘缠比上一次更多、更好、更珍贵，除了带着匈奴贵人的官旧，还带了大大小小几十个箱子，每个箱子里边都装了黄生生、白光光、亮晶晶的金银珠宝。按理说，匈奴贵人一个人的性命换来了这么多的珠宝，死的也是重于泰山了。可汉武帝没有料到，他的千金竟然买不回匈奴一贵人之命。陆冲国一到匈奴，就向无为单于汇报了贵人之死的原因，以及汉武帝送上千金对这件事处理的诚意。他满以为乌维单于肯定会对他感恩戴德，毕竟这护理官旧之辛苦，千里迢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所以他说出这件事的原委之后，就静静地坐在那儿，等待乌维单于给他奖赏。可没料到，乌维单于听了之后，脸上是阴晴不定，好半天都没说一句话。你们为什么要蓄意谋害我匈奴的贵人？乌维单于终于说话了，不言则已，是一言惊人，吓得一脸期待的陆冲国是冷汗如雨，赶忙对贵人的死再次进行了解释，并且一再表示，贵人的死是因为水土不服，没有人敢动大王您身边的贵人呐。你们为什么要蓄意谋害我匈奴的贵人？陆冲国说的是口沫横飞，满以为会得到乌维单于的谅解，可乌维单于还是这句话。于是陆冲国又用汉朝的千金补偿进行攻心，你们为什么要蓄意谋害我匈奴的贵人？乌维单于以不变应万变，反反复复就重复这么一句话。面对乌维单于咄咄逼人的第三问，陆冲国一时语塞了，接着陆冲国就被作为嫌疑犯给拘留了起来。可怜的陆冲国一下子由贵人成了囚人。陆冲国被囚禁的第三个年头，无为单于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这个反反复复的小人，以其特有的流氓作风，以根本就没有诚意的和亲作为诱饵，害得聪明一世的汉武帝糊涂了好几回。直到陆冲国到匈奴，千金散尽，人却没复还的时候，汉武帝这才从南柯一梦当中惊醒过来，从而明白了这样一个关键词：忽悠。可惜这时汉朝的大军都在东西南北对周边小国进行征服呢，根本就没有精力和匈奴动武。饶是如此，汉武帝把战略的重心还是慢慢的又向匈奴这边偏移。总之一句话，磨刀霍霍，只等时机一到就进军。可是乌维单于的死让汉武帝有一种莫名的惆怅。汉武帝一生南征北战，没有攻不下的城墙，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水晶联动微风起，祥康养生在此时。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7月6日、7日、8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3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3瓶，加赠醋钵石1块，再加赠讲座精选100集音频经典汇编1台，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姚老师继续把中风的迟缓型的再跟大家说深了说透了。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接着和大家谈这个中风病迟缓型的这个中风病的调理方法。 对啊，记住，迟缓型的人根据我们临床的观察总结，这些没劲儿的人有湿，湿阻阳气，所以他的力气发挥不出来，所以就去邪。去邪怎么去邪？就祛湿。来，我们给大家说了冬瓜汤，就通过你的皮肤把这湿气散出来。 对， 这不就这意思吗？为什么要搁姜搁香菜啊？发散嘛。冬瓜皮用它什么去皮肤肿，治皮肤的。那个呢籽呢是治 祛痰的， 哎，肺的，气管的。 好， 这是一个给大家说的利湿的。不仅呢这个迟缓型的无力肿无劲儿啊，胖的人是吧都可以吃利水嘛，减肥啊，瘦身，因为它利湿，所以呢新陈代谢把它搞好了不通吗？是吧，我们怎么去做通的工作呀？哦，先让它内外通，先让它把水通了，通过呢小便利湿嘛，一个是发汗利湿，一个是呢通过小便，这是一个方子。还有一个呢，说我冬瓜汤老吃是不是吃烦了，换什么呀？红小豆水，这个利湿。结合呢夏天又热呢，我们还可以红小豆加绿豆， 又解暑又利湿， 对吧？但是利湿为主，在比例上应该多加一点 红小豆。 红小豆解暑的呢绿豆少搁一点，因为本身这个病呢是阳虚，有热有热加一点没关系。另外还薏仁，这个呢可以单独吃，也可以呢和红小豆熬着吃。还有一个呢玉米须子，玉米须子呢有湿的有干的，药房有卖的，药房都是干的。这个玉米下来之后人家须子都扔了啊，现在有的人专门在那个卖玉米那儿等着干什么呢？要那个须子，要人就给，人家也不就扔了吗？对，那个弄上1斤，这个新鲜的就得多一点啊，弄上1斤大约就行了啊。把它洗不洗吧，拿清水洗一洗，洗洗然后搁锅里煮，煮开了就可以喝了啊。玉米须子渴了就喝，渴了就喝，这个利湿。有高血压的呀，有糖尿病的，肥胖的人呢，大家都可以一起喝啊，不光是这个 水肿的盐肿的 都可以喝， 对，效果非常的好。 这个我们把呢从食疗上跟大家说了，从药物上 啊，有痰的也说了，导痰汤啊，足力水呀、啊，从这个呢，按摩这个，给大家也讲了吧？ 讲了。 前半足阳明胃经，为什么让大家做膝盖两侧？痉挛型的可以做吗？可以做。迟缓型的可以做吗？ 可以做。 可以做。但是里边呢各有偏重，你又是痉挛型的，重点呢应该松松这个筋，看看哪个筋阴脉聚集，那里边的筋结哦，里侧作为重点。你这个脚脖子抬不起来没劲儿，重点呢做呢胃经。还有呢痉挛型的呢外边也有一个地方需要做的，阳陵泉。阳陵泉呢在这个足三里，离足三里不远，成一个的三角，90度的三角。我们呢小腿有两根骨头，迎面骨叫胫骨，旁边还有一个骨头啊叫腓骨，正好在这两根骨头的结合下缘，结合部的下缘有个骨头缝，这阳陵泉。这些呢都可以做啊，痉挛型的可以做，还有呢迟缓型的也是作为重点可以做。一个呢筋脉聚集，一个呢筋呢没劲儿， 无力 无力， 一个紧一个松、 哎、对， 都可以选择这几个穴位， 哎，都可以选择阳陵泉、 啊、 都可以选择小腿两侧，是吧？我们提倡是自我康复啊，自己给自己做。但是呢这些患者特别是迟缓型的没无力，然后你帮助他怎么帮，躺在沙发上，两条腿放在那我们的腿上，让他躺舒服了，你坐在沙发你也坐舒服了，正好这个腿啊搭在你腿上面，然后你给他按这个小腿两侧。如果他是痉挛型的，重点呢内侧，包括呀、啊、大腿血海，那就是迟缓型的呢，你重点是阳明经。实际上呢这个两侧为什么都可以按呢，都要按呢，啊，您比如说三阴交它也可以利湿啊。我们把重点给大家提出来，同时也告诉大家不管什么型的小腿两侧都可以做，好不好？ 好。 特别是按到哪特别痛，在痛的地方就是它不通，你把它搞通了，经络一通，气血一行，功能恢复了，有劲儿了吧？ 对。 紧的呢松了，松的呢 紧 了。什么叫调啊，是吧？什么叫拉拢啊，该松的松，该紧的紧。迟缓型的是上下，痉挛型的是两侧，拉拢还不一样。迟缓型的上松，下边这个腿肚子你还别忘了，别光是小腿两侧，这就给我们啊无力迟缓型的这个又特别强调了腿肚子，把腿肚子松一松，有的腿肚子棒硬也是痉挛呢。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虚实夹杂，你不管哪个型的它都有虚它都有实，所以大家注意这个。痉挛型的呢你多按呢太溪穴，迟缓型的呢你多做什么呢啊昆仑穴，这清楚了吧？ 清楚了。 按摩有湿了利湿，按摩利湿嘛，利湿特别我们强调做下水道的按摩，这就和呢中风和我们三部曲啊要有机的结合起来啊。利湿利湿做什么？肾输尿管膀胱尿道，打通打通下水道，去邪嘛，邪不去正不好复啊，这句话大家应该听得懂，先把它去邪，你正气才能立起个儿来，你充斥都是邪，那正气怎么恢复啊？所以在病的初期去邪为主，扶正为辅，那么到后期康复期了，扶正为主，去邪为辅， 所以为什么要分成三期，每一期它都有它的侧重点，也就是它的主旋律。所以凡是肿的一定要首先祛湿，别让它练，这时候练什么呀，一点劲儿都没有，还容易摔跤呢。一定把驱完邪了，通过锻炼才能恢复。随着邪去的多，逐渐增加你的运动量，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你比如说你做完按摩以后，你就鼓励他啊，干什么呢，锻炼活动，那这个效果它就增加了，它的积极性啊也调动起来。为什么？你按摩以后他马上就轻松，他轻松以后他再走道他就不吃力，他不吃力他就乐意多走几步，是吧？别弄成个恶性循环，是吧？有的家属着急，你批评，给你个耳朵你说吧，是吧？你耐说什么？反正你怎么你是说呀？所以这个此路不通。过去我们说我想帮助他，帮得了吗？不会帮。这回你会帮忙了吧？小腿两侧，人家里有条件的，要雇着保姆的，这都可以做呀、啊。你家属自己忙不过来，除了这个做这个还什么？这迟缓型的还可以做肾输尿管膀胱尿道。做完这个之后，我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就想病人好得快，好，你做后背，做后背什么？做后背的这些腧穴。这些腧穴我们五脏六腑在后背都有，大椎穴这是第七颈椎，中间这个椎骨，椎骨两侧啊，我们都有什么呢？心肝脾肺肾。五心啊，心脏不好的，你说话不利的，你就得多做做心经的按摩，是不是？ 对。 哎，说我这个是痉挛，那你重点做做肝经。 肝腧穴哈， 说我这个没劲儿，肿，那你重点做做脾腧，是不是？脾主运化水湿嘛，啊，你可以做做脾腧。他呀、啊，是吧？坐那儿打迷瞪，是吧？现在记忆力不好了，给他做做肾经，肾腧穴。 对。 哎，他发冷啊，他不愿意动啊，这时候你冬病夏治，得给他通通督脉。 通阳。 通阳。我们说了很多中风病是什么引起的，颈椎病，那你就在脖后边这个大椎穴这大包这儿给它拔上一管，这个夏天祛风祛湿是吧，非常方便，既方便也容易受风受湿受寒，但是所以说这个门一打开，通的门一打开，又可以啊有便于去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他这门一开又容易受到是吧自然界的风寒湿，这个通的含义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是呢兴利除弊，给他通什么？通督脉啊，属于精亏的是吧，一定要打通督脉啊，打通督脉啊。你看这人坐坐着又你又迷糊上了，让他练吧，哎，他坐那儿就迷糊上了，那这个都说什么呀？阳气不沾，阳气不通，那你就打通督脉，命门至阳，还有呢大椎，这三个特别重点。根据其他方面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迟缓型的拔什么地方是吧，痉挛型的是吧，我们应该重点是肝腧胆腧。那么我们重点呢结合是迟缓型的，结果又把那个迟缓型和痉挛型的又做了一下对比，又进一步啊完善了这个。那么我们重点说这迟缓型的，说迟缓型的还有什么招吗？ 还有， 还有，他这腿啊没劲儿啊，走不了啊，这个肠胃也不好啊，灸， 艾灸， 艾灸，灸哪儿呢？ 是不是灸足三里？ 没错，一个呢。足三里是什么？ 强壮穴。 强壮穴。过去有句话，三里容不干，什么意思啊？老灸灸它流脓打水了。强壮穴也是长寿穴啊、也是呢提高免疫力 那传统来说增强正气，所以经常灸这个地方不感冒，脾胃好，有精神，走路有劲儿。我们把这要点重点和大家说说吃缓星的没劲儿，还肿，你就可以什么呢，灸这足三里耐条灸一次呢20分钟。说基本上呢我们就把这个呢吃缓星的就跟大家说了，而且它的发病的原因也说了，阳怎么办，气什么气虚，脾胃之气，为什么没劲儿，湿阻阳气没劲儿，脾胃运化不好，脾主四肢没劲儿，你看什么原因也说了吧，方法也提示了先去邪后扶正，在急性期，在后期以扶正为主，去邪为主，在自我康复当中我们结合家属要帮忙，特别是在一开始帮忙，我们鼓励你看我在书上写的什么你是自我康复八法，我们是给患者打气儿，鼓励他，给他一套方法，家属顾上顾不上，这病在你身上了，你要有一个战胜疾病的信心和顽强的意志，家里有条件要帮助你，帮也得会帮，别光批评，我们反对总说了让他练呢，这个以后我们最好别听到这个，你要想真正的帮你就鼓励他，你要真上的帮你就给他做做按摩晚上你给他打上水，凡是这个泡脚有什么区别你说了，你说痉挛型的你给我们讲了是吧，我们这吃缓型的拿什么泡这个肿搁盐泡，肿是吧搁红花另外还可以搁什么呢，花椒，花椒和红花呢别一起搁，失重的时候 就用花椒。 花椒。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水晶联动微风起，祥康养生在此时。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7月6日、7日、8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加赠醋钵石一块，再加赠讲座精选百集音频经典汇编一台，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李老师， 哎， 你好， 你好，你好， 哎呦，我喝的那个茶，喝的那个酒，哎呦，我现在身体别提有多好了，哎呀，我现在我是有肾结石，糖尿病，哎呀，睡不着觉。哎呦，跟您说，现在睡觉还行，睡觉能睡着了。在经过那个老师教我的那个叫三步曲五步操啊。 对。 哎呦，我做完了以后推，原来我还不知道，一开始喝那茶，哎呀，慢慢的还真是现在有劲了。 哦。 还有那个晚上喝一口酒。 哎，对。 哎，我这个脸上这个就老年斑抹这个酒一块没有了。 没有了，消失了。 消失了，而且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来想问您， 来说说问题吧。 我就问您那个，我这个肾结石，肾结石是那个什么？我现在反正老是推腹，推腹推的，反正现在没事就推吧。 哎，对， 没事就推，反正现在脚麻好了，脚麻好了，现在遛弯的气不短了。我就喝了那酒，喝了这茶呀，哎，真是。现在、 有精神是吧？ 收获挺大的。 您肾结石是一个呀，是多发性的？ 多发性的。 多发性的。最大的有多大呀？ 他没跟我说医院。 他应该告诉你。 没跟我说，他说给我做切肾，切右肾。他说把右肾切了，完了就是没有结石了。我跟那个大夫说，我说我不切了。 最起码你要知道多大呀？ 多发性的那个结石，他就说右肾切了以后这事儿就没有了。他我跟您说， 是是 他说我的右肾结石多， 他 说 他不在多与少， 嗯， 是吧？ 嗯、 你以为把石头排起以后就根本解决了吗？ 嗯， 不是这样的， 哦、 是吧？你把形成啊结石的原因找到了， 嗯、 明白吗？ 嗯， 哎，你很多人都通过体外碎石、碎完石，他以为好了，他不是这样的， 嗯、 明白吗？哎，他有的认为手术是根治， 对， 啊、有的是根治，有的不是、 哦、 啊。这个老百姓一般都认为，哎呀，你这个肾绞痛过吗？ 绞痛过，原来当姑娘的时候犯过，后来个那个尿过血。 对， 嗯， 所以啊，大家都以为，哎呀，我老疼，干脆我挨上一刀，我彻底解决了吧， 嗯、 别老回来老折磨我。像这是一个认知的误区，是吧？ 嗯、 哎，所以你必须把解决了什么呢？啊，你要弄清楚。 嗯、 现在书籍很多。 嗯。 我这为什么说我哪些方面怎么人有的不得结石，我为什么得结石啊？ 嗯。 是吧？我这结石应该注意什么？结石是怎么形成的？ 嗯。 说怎么我曾经提过那么一个话题，大家一定要注意。 嗯。 是吧？说我们有病，是吧？要做一个合格的病人。所以有些人对这句话从来就没有往深处思考，那有病还得要合格，不合格就不当病人了。 嗯、 他不明白。哎，我跟你说的就是这意思。 嗯， 知道吧？你不要、 嗯、 什么叫合格的？你不合格，你以为做完手术他彻底解决，是那么回事吗？ 是啊，我听你说，你讲话切完这儿就好了吗？你也不见得好。 是不是、 嗯？ 你得从根上你要知道， 嗯， 是吧？哎，你吃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是吧？容易得结石， 嗯， 是吧？得结石跟你的运动量都有关系， 嗯、 啊，明白了吧？ 嗯， 哎、这跟好多方面，是吧、 嗯？ 你要把一项一项都把它弄清楚，弄清楚以后，是吧？我们再想办法如何去化石，是吧？但是你把它运用了，你比如说，你泡完脚，我们家大家都知道，肾是干什么的？我考考你，肾是干什么的？ 肾是排毒的。 哎，对呀、啊， 嗯。 我们把这毒肾结石叫不叫毒？ 对， 都叫毒。凡是属于垃圾不属于身体有的东西，我们都概括为毒。你这样就好理解了。 哦， 它为什么有毒，是吧？我们怎么样呢？就说你的从本质上的你的肾的功能就弱了，就发生紊乱了，对不对？ 对， 如果它正常，它应该负责排毒的，你本身就不应该有结石，是不是这意思？哎，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抓到肾呢？ 嗯， 哎，所以说你要做泡脚的时候，要做肾的反射区。 哦，对，那个。 哎，你得抓主要的。 那个老师叫我做那个脚的那个反射区。嗯， 对， 嗯， 你要做，重点要做。 嗯， 哎，你有肾结石，你就发现在按摩那肾的反射区里边有疙疙瘩瘩的东西。 嗯， 哎，你得细品。是吧？ 嗯、 他这疙疙瘩瘩不是像一个核桃大的，哪有那么大的？ 没有。 哎，就 没有那么大。 不会，我这跟你说笑话。 嗯， 那但是肯定是没有啊，哎，是吧？ 嗯， 但你细品按摩的时候，哎，跟小米粒和甚至比小米粒还小的， 嗯、 你发现哎有疙疙瘩瘩， 明 白这意思了吧？明 白了。 哎，然后你做肾、输尿管、膀胱，加强做这个，好不好？这个另外要保持运动量，是不是？另外脚筋呢贴上磁宝，肾书啊贴上啊，都给它贴上，好吧。 嗯，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